庚字咧法咧，就以下咧就显呢个见性啦。当时啊，阿能七分咧执着咧七次咧系被佛所破，咁当时咧阿能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又肩又膝着地，合掌向佛二百时言。因为佛呢七次破了他妄想执着呢，所以呢阿能呢就开始呢又再跟佛讲了。跟佛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是二来最小之大，望佛慈爱，今虽出家由此骄乱，所以多闻未得无漏，不能摄自佛梳皮罗咒，为彼所剪溺衣淫舍，当又不知僧制所艺。我们大家都知道阿能是佛的叔父所生的仔，是第二叔父所生的，是四王八子之中是最小的，所以呢他的年龄是最幼稚的，因此他说，我是你佛最小的弟弟啊。因为佛成道之后，佛成道那天阿能才出世的，即是说佛大阿能三十岁，佛大阿能三十岁，咁我灵验会上咧，阿能都唔系好大嘅啫，咁咧，所以佢话我系佛嘅最细嘅细佬，咁唔系佛咧成佛嘅时候咧，三十岁成道啊嘛，阿能先出世，咁佛以后咧时时翻去皇宫侍法咧，睇见阿能咁细个，梗系抱下佢，玩下佢，锡下佢，系咪？理所当然啦。咁佢咧就是始自法咧系娇怜，好爱锡佢啊。咁所以咧，佢而家虽然系出家，佢仲有一种贵族嘅习气啊，只系但求多闻，表示自己，你睇下我几叻，我乜都知啊，我乜都识啊，佛讲乜我都记得啊，只系咁样，唔肯去修行，未肯切实修行，所以出家咗十二载啊，仍旧心未入道。咁心未入道咧，仍旧系凡夫，仍旧系未得无漏，因此就冇道力咯。冇道力咧，所以就唔能够折佛梳皮迦罗先焚天咒，为呢个咒所剪，摄佢入咗摩登伽女个室。佢话为乜嘢缘故咧？咁阿能话：呢啲淫舍当又不知僧制所危。只要原因就系我唔知道呢个僧制响边度。僧制系指乜嘢啊？指僧性，指法性，所艺呢就所在，佢目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个真心在哪里，讲出自己的过失。咁既然自己有过失，不知道真心在哪里，咁呢为言世尊大慈哀悯，开示我等奢摩陀罗，令之展体非味类车。这个就是请法，前面呢是说他所迷，这里呢是请法。关于七家呢，大家都知道呢是有四种了，前文已经讲过，但是在菩萨念次念佛三昧经里面讲呢，出家呢有四种要做的事。很多出家人留意一下啦，第一昼夜六时摄罪忏悔。我哋如果初一十五啊，十四嗰日摄罪忏悔已经系好啦，系咪？实际上咧，昼夜六时啊，上日份、中日份、下日份啊，上夜份、中夜份、下夜份， 叫做六時。現在美國將一日分為24小時，我們中國將一日分為12小時，是不是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每一個時辰是2小時，所以一日24小時。咁印度咧就將一日咧分為六時，佢話一日六時之中咧都要説罪懺悔，咁有冇做到咧？咁邊個咁得閒啊？成日講自己唔啱，係咪啊？咁啊，第二咧係常念之法啊，不狂眾生啊，即係常常念法嘅功德，念真實嘅法係乜嘢？生以者、殺以者、不窮以者、不義以者，金剛經話啊，所以既然你常常念佛咧，就唔會打妄語啦。咁第三咧，修六和敬，心不畏，嗔畏嘅畏，慢就係驕慢，唔發脾氣，唔自高自大。呢個係出家人嘅本色。六和敬大家都知道啦，系嘛？记得吗？敬敬和同解，身和同治，口和无憎，意和同悦，戒和同修，系嘛？离和同均，六和啦，咪要修六和敬。咁啊之外呢，勤修六念啊！六念是什么？念法、念法、念真、念戒、念无常、念死。大家利是，分分钟都挂住死。实际上呢，出家人呢为什么要出家？是要了脱生死。为了了脱生死，你就要记得自己是就快死噶啦，就死噶啦，快啲念佛啊！所以话印光大师叫我哋常将生死挂心头，眼见他人死啊，我心热而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空空轮到我啊！所以咧，知道系死啊。實際上死呢是很可悲的，我們一個人一出世很勤力讀書，讀完書很勤力做事，做事為什麼？賺錢嘛，賺錢做什麼？為了享受嘛，怎知呢賺到錢的時候呢，又有糖尿病，又有血壓高，又沒有辦法享受，沒有辦法享受，帶去都好，都帶不到去，你說一個人多苦呢？但是你要知道，我教你一個方法，你什麼都可以帶去。譬如說你，我有一個金戒指，我想帶去，得不得呢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帶得去。你話我有幾百萬，我都帶去，想帶去，得唔得？可以得。你話得唔得？得，係啦。點樣得啊？放落保險箱啊！呢個保險箱係無形無相嘅，福田嘅保險箱啊！明唔明啊？嗱，福田咧有好多種啊，有恩田啊，有敬田啊，有悲田啊，有菜田啊，好多種。但是最保險的就是三寶福田，你將這些物質呢供養了福田呢，不看了。舊陣時有一個做生意的人呢，很誠實，很誠實的人呢個個都喜歡的，個個都來幫襯他。於是呢他一日做生意忙啊忙啊，賺了很多錢啊。以前呢是使錢的，一個一個錢，一個銅錢一個銅錢的，一攞一攞一攞，那些銅錢死啊！咁多銅錢拎去邊得假？錢越多佢就越皺眉頭。後嚟佢諗諗下，不如俾老婆保管啦。唔得唔得，有乜嘢佢走佬啊？ 不如俾个仔啦，咁唔得唔得，不如个仔，又不如佢倒私咗我噶，不如俾兄弟啦，唔得唔得，兄弟又不如洗咗我噶，咪点咧咁？啊，有办法有办法，将啲钱咧就储埋金一嚿一嚿，一嚿嚿放响边咧咁啊，放响床头又怕人攞咗去，放响地底又怕老鼠拖咗去，点算咧？系孭住佢。咪車嗰啲布袋咧，嗱嗰啲腰帶啊，而家我哋買又買到嗰啲腰帶袋銀紙啦，係咪？而家咧我出入就唔使腰帶啦。喂，十幾年前我出入總係要腰帶嘅，點解啊？孭啲錢翻去起廟，唔敢袋就一定要孭嘅。但係呢十幾年我出入都唔使啲錢噶啦。哦，咁嘅時候咧，咁啊袋住一條腰帶好重。一嚿金一嚿金，哇！我都难为佢咩？咁啊，绑住响腰底出入。咁有一日咧，佢就去出街啦，去办货。办货咧，佢就见到好多好多人，大担细担，食嘅物质、日用品，乜嘢都咁多，啊，担一担一担向山上跑。吓，佢话点解咧？咁。不如自己跟住去睇下啦，睇下咧咁哦，哦嗰啲人咧将嗰啲嘢咧冚唪唥怼落个盘嗰度，迎嚟嗰日做二能盘盛会喎，哦怼落个盘嗰度，咁啊个个钱又放落去，银又放落去，食物又放落去，日用品又放落去，哇放，咁佢又问人哋呢啲咩地方做乜嘢啊？呢啲嘢俾边个啊？啊！嗰啲人解釋俾佢，呢個係福田供養三寶啊！解釋聽。咁後嚟咧，咁佢係真係善根成熟啦。咁嗰個大和尚咧，就同佢解釋呢個咧係好好嘅保險箱嚟嘅。你將嚟呢啲錢咧帶得去嘅，唔會失嘅。種落呢啲福咧，生生世世隨跟住你嘅。佢話：啊，得啦得啦，我揾到好嘅地方揾擠銀紙噶啦。除了个腰带一抌抌咗落个福田嗰度，哦，呢个咧就系话一个人咧有钱系识得使，哦，有福报先识得使，先有机会使。如果佢冇福报，遇着呢种个盛会咧，佢冇可能使，系嘛？所以我哋要种福，都要有智慧，有智慧仲要有机会。有机会才可以种福，但有些人呢就嗱，我有个徒弟咧，佢就话啊，边度起庙我去同人捐钱啊咁，唔系实际上呢种行为咧系好嘅，但系如果遇着啲唔识嘅咧，就生毁谤啦。哎，你成日嚟捐钱系咪呃我噶？系咪？嗱，记住，有人同你捐钱呢，这个系一个机会，种福嘅机会，哦。你就要把握呢个机会，多多少少尽力而为。你话你唔好怀疑，系唔系你呃我啊？你俾咗佢，你发咗心话起庙，你话咗呢个钱捐俾起庙，呢、这个钱就系起庙用噶啦。佢代咗系佢嘅事，佢负因果，佢第世会还俾你。但你已经中咗呢个福啦。已经发了这点心了，哦，所以我们不应该是疑，啊，贪嗔痴慢疑都不是好的，疑心都不是好，信信为道现功德本，你敢说我信你，信就是功德，哦，讲这个故事讲到这里为止，不要再讲下去了。啊，那呢柯能呢，啊，现在呢他说因为他当时啊哈，当时呢是始至法爱他，所以呢他就是只求多慢，啊，不求去修行，因此呢是堕落这个淫室。现在呢就殷殷勤勤请法开示奢摩陀路，奢摩陀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止，哦，止是什么？空观，啊，路呢就是修菩提的路， 呢部经讲由焚夫去菩提嘅地方咧，由焚夫去到佛果菩提咧，有一条路，呢条路有55个位次，我相信大家都背得出噶啦，系嘛？嗱，你哋写又写得好好、哦，个个都写得好好、哦，咁应该背得到噶啦。如果背唔到咧，就证明你哋系抄嘅。背得到咧，你哋就系知噶啦。OK， 十相、十字、十行、十会向、十地、四加行等觉，55位增菩提路。而家阿难就系请佛介绍呢条路俾佢。佢话我所以知道啊，想知道呢个菩提路啊，唔系净止为我啊，系为乜嘢？令知展态非未累车，令呢啲人都可以成佛。展态咧系印度话，翻译中国咧系叫做无善根，或者系叫做无佛性，系实际系有佛性，系冇善根啫，未种善根啫。呢种众生咧系唔信啊有佛性，唔信有因果，因此咧系作恶多端嘅。非呢个字咧诶读做匪吓。匪咧就系毁嘅毁坏嘅意思，毁坏善根嘅意思吓。味类车咧系翻译叫做恶之见，系属于邪见外道嚟嘅。阿难话：我而家希望法开示我成佛之道。车摩托呢条路咧，唔系净系为我自己话，而且系为咗初发心大众。依之而修行咧，可以得成佛嘅，甚至咧令到嗰啲冇善根嘅众生，令到啲邪魔外道咧都可以舍邪归正，去恶行善嘅咁。咁啊，表示佢请法嘅目的咧，系为咗自利利他，证明佢系已经回小向大，再向佛道，希望自利利他啦。请法开示都为咗大众吓。斯是已以五体投地及之大众，倾学巧似音闻时悔。讲完呢啲话之后，即系请示之后咧，两只手、两只脚就系趴响地下度。呢、这个五体投地系印度嘅最大嘅礼。哦，我哋而家拜佛咧系小礼，唔系大礼。五体投地咧就系大礼吓，表示好虔诚咁样啊，然后咧好倾心、好渴望、好虔诚响度等待，等待法咧系开示呢个菩提路，等而人哋好渴系想饮，等而人好饿想食，咁样嘅情绪。去问法开示教诲，既然有所请呢，法呢就当然是要答了，以示世间从其面目放种种光，其光仿耀而8000日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而是十方未曾国土，一时开言法之威神，令之世界合成一界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支地菩萨，皆自本国合掌成听。这个呢就是法放光现碎了。我们知道法的光呢是表示吉祥的意思，是一种碎相来的。发光呢是有两种，第一种呢是上光，佛事上都有光的，等于天人呢的身是有光的。发的光呢是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心的光，第二种是身的光。身的光就是上光，事上都有光的。心的光呢就是智慧光。我们的心有没有光啊？ 我哋心有光，不过啲咁多啫。但系咧，就俾嗰啲烦恼重重包住，哦，啲无明烦恼一层一层遮佢住。如果我哋将个无明烦恼一层一层掀开佢咧，心光就显现啦。哦，心光冇失度，响度，不过遮住啫。哦，咁法嘅心光系乜嘢？系一切种子，唔系一切智。一切智系二乘人嘅智慧，道种子系菩萨嘅智慧。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，佛的三光就是一切智慧，一切种子的智慧呢，是由波野的此国智契合本国理的真智实智，就是一切种子。那这种三光呢，它可以达到实相理，是切之法之底然，达实相之边际，是心光。心光呢是有上光有放光，上光呢是每一尊法的光是不同的，因为它应的机不同，所以的光呢大和小是不同。譬如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上光几大啊？知不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释迦法的上光有几大？一丈，一丈，法的上光一丈，行不行？十尺。阿弥陀佛的光几多？照，怎样？照十方世界无所障碍。这个是上光。放光呢，放光就是因时因地因人不同，所以大小不一。譬如说法时可以放光，红魔时可以放光，所以这个是事不定。譬如法呢，从眉根放光，从胸前放光，这个是次不定。有时的光呢，只是照娑婆世界，有时照他方世界，这个是大小不定。现在今日呢，释迦牟尼佛呢是从哪里放光？从他面门放光，放种种光。种种光就是金、青色、黄色、白色、种种光。光呢是仿耀啊，喐的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外出街嗰啲灯啊，灯光闪下闪下，呢啲咪仿耀咯，系嘛？发个面梦放种种色嘅彩光啊，而且系喐嘅，响度吓，炽然无比啊！不但照本国娑婆世界，同时普照十方佛国土。哇！如果当时我哋在场就好啦，嗬！呢种境界睇下都系好嘅。看下都得益的。六种震动是我亦到现在为止我是未明白这件事。六种震动是什么呢？震、敲、击、动、起、涌。震呢就是震动啦，敲呢就好易有声音的，地震的时候有声音的，激呢好像两个身相撞那样，动呢又轻微的摇动，起呢向上突起的，仰呢是腾着升高的。震敲击呢是属于声，动起仰呢属于形象。这一六种震动呢是显示法的威德啊，非常之时性，能够令到十方凡是有法的世界都六种震动。咁啊，系我唔明白嘅系咩呢？就是地震。地震系唔系有圣人响度放光现世六种震动呢？咁你哋答复我啦。 我就不明白、哦、地震，地震有时候有声音的，你们在香港很少发觉地震，我们在美国时时都有地震，一地震那个房屋这样摆、哦、窗户动一下动一下有声音的，那我们那阵时做什么啊？我们恭喜音菩萨咯，特别虔诚的，平常念观音菩萨呢马马虎虎的念念马又打妄想，那阵时没有妄想了，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很虔诚的、哦、那这个都是一个令人做法事的机会，是不是？只会不伤害你，令你去俾心机去念佛都是好的，是不是？那 我是不明白地震是不是有圣人在那里落种震动了、哦，即系去边度揾人咧？旧阵时嗰啲人咧唔明白咧，就去走有六通嘅阿罗汉。阿罗汉唔明白咧，就上天问菩萨。我哋而家上天无门，入地无路，知揾边个问边个好啊？呢、这个有一个人咧，拎朵花去献供法，供法咧就去走去问嗰个香灯师，香灯师，我今日攞呢朵花供法有几大福报啊？咁香灯师话我都唔识嘢嘅，我做香灯啫嘛，你去揾法师啦。咁去问法师，法师话我都唔知啊，因为我未有神通。你去问阿罗汉啦，阿罗汉又话：唉，我虽然有神通啫，我所知有限。你上天问弥勒菩萨啦。咁佢真係呢阿罗汉呢就代佢上天问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话我都唔知呀，我係等个菩萨咋，要问法先知道呀，你功德好大呀、啊哦。所以话圣心呢一支香一朵花供法，功德呢係无穷无尽㗎、哦。所以呢你话你叻咩，一生云游一生高。哦，所以以前呢，嗱，听住吓，我后生嘅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好叻啦。但係我而家呢越做呢就越觉得自己好蠢。越觉得自己呢唔识嘢。嗱，你睇你嚟睇见我，我一日都就揸住书㗎。係咪？如果叫你哋一日揸住书呢，你就觉得边度咁得闲呀，睇下电视仲好啦，係咪？但係我而家呢越觉得自己越蠢，越成日就要揸住书。所以呢一生云游一生高，你说你道德好咩？仲有道德好过你。你说你学问好咩？仲有学问好过你。这个就是进步，就是贪嗔痴我慢而那个慢呢降低了，减少了，这个就是进步，是不是？应该是、哦、OK， 那法放光呢就表示法呢而家讲呢样嘢咧，唔系寻常嘅，系成佛之道吓、啊。应该咧，大家要留心，不但呢个娑婆世界所有众生啊，四圣法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菩萨都要听，甚至十方世界所有未曾国里边嘅菩萨。都在他的国里面合掌成听，听释迦牟尼佛来讲、啊、那这个放光呢又有表法了，面是背向所分的地方，面的前面是向，面的后面是背、啊、面呢是六根所在之处，是吧？眼耳鼻舌身意都在这个面那块面上面，发响面目面门放光呢，表示呢就要破众生六种色心，面门有六根，是表示呢显示这个六根而破这个六色、啊，令到众生做乜嘢？令到众生背尘合觉，因为我哋众生一向咧系背觉合尘，所以咧七次俱非，在内在外在中间，在处处都唔啱嘅。 法咧係能夠背層合角啊，所以咧六更雞時啊，法咧因為七分破咗妄想執著啊，恐怕有啲人咧係以為斷滅嘅哦，道道都唔啱，即係冇啫。冇咪即系斷滅咯？法話唔係啊，法咧放光現瑞，顯示咧哦，六根就係真嘅，六色就係假嘅。我而家破你六色之後咧，就顯示呢個六根。你依照六根去修行咧，就可以成佛啦。咁所以放光響面目放光，其光仿耀而八千日咧，表示法嘅智慧係無量，能夠普照法界無畏。普法世界六種震動咧，係表示境迷靈覺，令大家覺悟。十方未曾國土一時開現咧，係表示眾生迷，所以為呢個六根所行，外為六塵所障，中根咧為六色所牽，所以根塵色有十八界，行滯不得自在。知法咧，能夠捨呢個色而用呢個根咧，因此咧，佢就可以斷除妄想而歸於呢個真心，因此咧就化明本嚟嘅真心啊，因此咧法咧就有威力，法嘅威力咧令到所有世界合成一界啊，係表示賣。眾生迷，所以咧就唔係非而即成而。如果能夠覺悟咧，本嚟就冇同冇異嘅。知大菩薩皆自本覺咧，係表示異而不同；合掌成聽咧，表示妙契真常。哦，呢一段經文咧，雖然睇嚟係好淺，表法咧係好深。哦。